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您一起啊，在节目中呢，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吴兆南先生啊，我们之前也介绍了，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和魏龙豪先生等人一起呢合作表演的这些相声作品啊，很多其实他并没有说去找一个老师啊去跟着去学习，完全凭借的呢是儿时的记忆以及在台湾搜集到的很多相声作品的这个文本。两位老先生啊，就这样大着胆子，凭着自己的理解，把这些作品呢都进行了整理。有的呢在录音室里做了录音，有的呢在名场上啊去表演。在祖国的宝岛台湾，我们说这是南方的地方啊，把我们北方的这样一种曲艺形式在这里落地生根，吴兆南先生真的是功不可没。特别让我们今天啊，作为我们北方的曲艺人、曲艺爱好者、曲艺专业的工作者，都感到很佩服的是，他们两位上演了一大批啊，我们过去只停留在文本上，在我们北京、天津这些相声起源发展的地方，都很难有机会去听到的作品。但是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吴兆南先生等人把他们给保留了下来。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就要请您欣赏一段这样的相声作品。这是根据在民间啊流传的大文豪苏东坡的一段故事改编而成的相声作品，叫《三吃鱼》。 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窜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两个和尚在那儿洗澡。 哎，你念的这是什么呀？ 定场诗啊。 我说什么内容？ 这是，哦，嘿，这个跟和尚开玩笑的一首西江月 啊。你敢拿和尚开玩笑啊？ 哎，和尚我敢。和尚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呀，不会跟我们说相声的一般见识。 哎，出家人不也是人吗？ 人跟人不同啊，出家人就不应该再有七情六欲了。 所以在《笑林广记》里头啊，拿出家人开玩笑讽刺的题材非常的多呀。 哦，是啊， 跟和尚开玩笑的事儿早就有了。 什么时候有的？ 900多年以前就有了。 那是宋朝的时代了。 宋朝的时候有两位名人是一俗一僧， 这俗是 苏轼、苏东坡。 哦，这我知道，大诗人。哎，那僧呢？ 发明了缘，号叫佛印，人称是了缘禅师。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佛印和尚啊原来也是个书生，读书人。 恋爱失败以后啊，受了刺激，一赌气就出了家了。 你怎么那么门清啊？无凭无据的胡说八道啊！ 不是，大凡出家人，都是让爱情给逼的嘛。 哦，不能有点别的原因吗？ 没有，一定是男女关系。 哦，你咋全跟你一样呢？我上炕认的老婆，下炕认识鞋呀。 你说的了，我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啊。 人家佛印和尚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一不知，无所不晓。论文才，他跟苏东坡不相上下。 哦，这一僧一俗都有学问。 哎，他们俩人呢，不但是文学家，而且都是诗人呢。两个人交情很好，经常来往走动，谈古论今，吟诗答对什么的。 哦，以文会友。 有时候彼此还开个小玩笑， 逗个哏。 哎。读书人嘛，有时候就用这个文字做题材。 哦，玩文字游戏。 对了，这天呢，苏东坡到庙里头找佛印聊天去了。 嗯， 临走的时候呢，佛印说了， 苏兄，明日敬请光临敝寺，我有半炉香敬。 嗯， 苏轼说了，好啊，那告辞了。佛印呢，把苏东坡送出了山门。 哦，哎，这半炉是怎么回事啊？ 苏东坡一边走一边琢磨，这和尚真有意思啊！ 啊， 明天这是请我吃饭， 是啊， 可没告诉我吃什么，说有半炉香敬，这可这个半炉又是什么意思呢？ 半炉啊， 嗯， 大概是吃面条半炉吧。 哎，那叫打卤面呢。 那一半打卤呢，半炉。 哦，那一半呢？ 炸酱。 没那么吃的。 嘿。那么大学问愣琢磨不出来啊。 要不怎么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 嗯， 多聪明的人呢也有蒙住的时候。 是啊，那怎么办呢？ 管他呢，到时候再说吧。第二天苏东坡公事完毕，就奔庙里来了， 来看看这半炉香敬到底是什么。 哎，来到禅堂跟佛印寒暄了几句献茶之后，哎，把菜端上来了。苏东坡一看特别的高兴啊。 怎么呢？ 这正是他最喜欢吃的鱼。 哦，苏东坡爱吃鱼。 哎，他不但爱吃鱼啊，而且他自个儿还有一种特殊的烹调方法。他做的鱼啊，清淡适口，是独具风味。 哦， 哎，您要到南方口味的馆子里头，菜单上都有这一道嘛，东坡鱼。哎，这菜呀，就是从苏东坡那儿传下来的。 哦，是了。 苏东坡看见鱼了，心里明白了。 怎么？ 哦，感情半炉在这儿呢。 啊， 哦，让他折腾了我多半宿啊。 这鱼跟半炉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你真糊涂啊。 啊， 这个炉字儿怎么写呀？ 炉字儿啊， 啊， 上边一个鱼字儿，下边一个日字儿啊。 哎，对了，半炉，炉字儿的一半，那不就是鱼吗？ 哦，对对对对，我这点学问是不灵。 这俩人啊，谈笑风生，连吃带喝的。 嗯， 吃完了饭以后呢，苏东坡说了， 怎么说？ 法师，明天呢，请至寒舍，我也有半炉香敬。 这倒好，刚顿雷就卖啊。 好，好，好，您无一定遭福叨扰。 这就是说准时到达。 不，他提早来的。 哦，憋着吃来的。 刚进大门啊，书童就迎上来了。法师，我家老爷正在书房会客，请暂去法驾庭院稍候。 哦，让他在院里等会儿。 那等就等会儿吧。 啊， 这佛印心想，这不能怪人家。 嗯， 人家约好了是中午。 是啊。 那，我这么早就来了，人家有朋友，当然也得让人家把事儿谈完喽。 对， 再来招呼我呀。 是啊。 等会儿就等会儿吧。 啊，哎， 一瞧。花圃之中有石桌子石凳子，挺干净的。好，那么就坐在这会儿等会儿吧。 对，坐着等吧。 那天呢，正是农历的七月初八，三伏的头一天。 哦， 响晴白日，万里无云。 嗯， 连点风都没有，这份热呀就别提了。 哦， 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吧，佛印从上午十点多钟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了，愣没人理他 啊。仨多钟头啊， 把佛印晒的呀，哎呀，秃脑袋瓜子上直冒油啊。 哦， 这身上啊，甭说里边的小罐了，连大袍全都湿透了。 哎呦， 心说这顿饭呢，哎呀，早知道这样，甭说半炉啊，全炉我也不来呀。 为嘴伤身划不来。 想到这儿了，哎呀，不再耗下去了，打算呢到书房打个招呼回去了， 不吃鱼了。 哎，到了书房门口，接着窗户往里一看呢，差点没把佛印的鼻子气歪了。 怎么呢？ 屋里没客人呢，就苏东坡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盘鱼。这佛印这个气呀。哦，请我来半炉香敬，屋里桌上摆着鱼，让我在外边挨晒呀。哦，好啊，本来他是想回庙了。 是啊。 现在呀，我非吃鱼不行。 哦，那就进去吧。 也不行啊，不能冒冒失失的往里闯啊，读书人更得懂规矩啊。 哦， 要在外边先打个招呼 啊。 啪啪一敲书房的门，苏兄，半炉被陀佛。 鱼弄好了没有？吃客已经来了。 苏东坡一听，哟，来了。 嗯， 一抬手啊，就把那盆鱼 藏在书架子上边去了。 那干嘛呀？ 这可不是苏东坡小气啊。 哦， 纯粹想开个小玩笑。 哦，故意把鱼藏起来。 但是佛印呢，在外边也看见了，心说，哎，你是请我来吃半卤的 啊， 干嘛把鱼藏到书架子上头去？好，我假装没看见， 啊， 看你怎么说。苏兄，天已过午，我这肚内空空，快把半卤端出来吧。 苏东坡怎么说呢？ 半卤您已经尝过了，怎么还要半卤啊？ 这佛印什么时候吃鱼了？ 是啊，佛印也这么说呀，进府以来鱼没吃着，还晒了半天的太阳啊。 没错，大袍都塌透了。 苏东坡笑了，嘿嘿，这就对了 啊。还对了， 半卤相敬吗？昨天法师请我吃的乃是上半卤，今天我回敬您的是下半卤。 下半卤，卤字的下边是个日字，吃 日啊。佛印琢磨过来了，哦，请我挨晒啊。 哦，嘿，呀，这玩笑开大了。 佛印虽然是被耍了，但是从心眼里头佩服苏东坡的机智妙用。 嗯， 晒不能白挨，嗯，我得吃上鱼啊。要是直接让他把鱼端下来呢，那未免太俗气了。 那怎么办呢？ 哦，苏兄，你确实才学过人，贫僧是望尘莫及啊。 那佛印这是谦虚客气。 我的文采就是不如苏兄，嘿，尤其最近呢，经常是提笔忘字。 哦， 刚才本想留个字条回去，但是忽然一时之间闭塞住了，竟然把你这个苏字儿，嗯，都忘了，不会写了，惭愧惭愧呀。 嗯，可能是让那下半卤给晒糊涂了。 这苏东坡一听，这不像话呀！ 啊。 那么大的学问，怎么会连我这个苏字都不会写了呢？ 哎，这很难说呀，人有时候他就会蒙住啊。 啊，那么好，我告诉你啊， 啊， 哦，苏字啊，是一个草字头，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禾字，哎，这不就是苏字吗？哦， 想起来了。 对对对，草字头，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禾字，苏啊。 对。 哎哎，我想起来了，我看有人写这个苏字啊，是草字头下边左边一个禾字，鱼字他写在右边，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不错，是有这么写的。 苏东坡说了，这个苏字是有两种写法，鱼字搁在左边搁在右边都行。 对，把鱼搁在哪边都行。 佛印又问上了，那要是把鱼搁在上边行不行啊？ 苏东坡怎么说呢？ 哎，把鱼搁在上边那不行。 对，鱼搁上边不行。 佛爷说了，既然鱼搁上边不行，那你就把它端下来咱们吃吧。 哦，在这儿等着呢。哦，把鱼端下来呀。 这佛印吃上了。 哎呀，这个佛印的机智也不差耶。 佛印吃完了鱼以后，苏兄，明天请到敝寺来吧，我还有半卤相敬。 哦，这佛印又想到什么招了？ 苏东坡一听，干嘛明儿个要晒我是怎么着？啊， 故技重施，有这可能吗？ 哎，不可能 啊！ 这个和尚啊，一定有别的主意。 嗯， 我倒要得去领教领教， 看看这半卤又是怎么回事。 好，明日必到宝刹亲领法师厚赠。 这么说约会好了。 哎，第二天佛印看着那做好了的鱼，真是色香味俱全呢，正在琢磨着今儿个这玩笑怎么跟苏东坡开呢。 嗯， 接着竹帘子一看，坏了， 怎么了？ 苏东坡来了。 哟，怎么办呢？ 鱼要是在那儿摆着，他瞧见了，那有不吃的吗？ 那就 先藏起来再说。 藏在哪儿啊？ 一看呢，他旁边有个磬。 哦，念经敲的那个磬。 哎，跟个小盆似的 啊。 佛印顺手把鱼就放到磬里边去了。 啊啊，这也要逗逗苏东坡。 苏东坡在外边也瞧见了，哎，这和尚什么毛病啊？干嘛把鱼搁在磬里头啊？ 是啊。 哦，不用说，还记着昨儿那个茬呢。嗯，我呀非让你端出来不可。 哎，这苏东坡用什么方法呢？ 苏东坡呀，假装不知道，进屋刚坐下，就故意的嗨声叹气的，哎， 这怎么了？ 佛印纳闷啊，苏兄为何愁眉不展呢？ 是啊， 苏东坡说了，哎，别提了，今儿个早上呢，想了一个上联儿，可怎么也对不出下联来了，哎， 哦，为下联那儿犯愁呢。 佛印想，这对子一定错不了啊， 嗯， 一定是个绝对 哦， 嗯，我得听听，苏兄，你能不能给我念念这个上联啊？ 佛印大概想对个下联吧。 可以，我这个上联是啊，向阳门第春常在。你看，你看，连您听着都乐了不是？ 就这个呀，他我不能不笑了。 可是佛印听了。差点没气撅过去， 怎么？ 心说，我以为是什么绝对呢？要就这个呀？ 是啊，这种对子大街小巷贴的全是啊，他哪儿都有啊。 佛印说：“苏兄，我是不是可以给您对这个下联啊？” 啊，苏东坡怎么表示啊？ 好啊，我这个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那佛印是怎么对的呢？ 我这下联对积善人家庆有余， 哎，对，家家户户都这么写。 这苏东坡把嘴一撇， 嗯， 法师，您这个下联跟我这个上联对不上吧？ 怎么会对不上呢？ 来，咱们推敲推敲， 研究研究。 我是向阳门第， 我对积善人家。 我这春常在， 我这庆有余。 春常在， 庆有余啊！ 哦，这庆里有余呀！ 啊， 那拿出来吃吧！ 啊，又吃上了。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三吃鱼，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吉祥如意》。 一入新年，福在眼前，阖家欢乐，四季平安。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哎呦，见面发财， 万事如意， 大吉大利。 行了，您干嘛这么客气啊？ 不是过年嘛，大家伙都喜欢说些个吉祥话嘛。 什么好听说什么， 祝福啊，一年比一年的生活更富裕。 哎，盼着往后的日子更顺心。 有些买卖家铺眼啊。 做生意的商店， 哎，到了年根底下，特意的邀请几位老乡， 嗯， 朋友， 嗯， 大家伙呢聚在一块儿说些个吉祥话， 哎， 为的呢就是讨个吉利啊，明年的财源茂盛， 买卖发财。 对，有一位啊饭馆的大掌柜的， 嗯， 山东人。 哦，山东哥们在琴行里罩得住， 邀了几个老乡啊，摆了一桌， 哦，请客吃饭。 菜啊摆好了， 嗯， 酒啊斟满了， 哦， 掌柜的一举那酒盅， 怎么样？ 哎，这个酒啊，没有什么好酒， 嗯， 财呢， 嗯， 也没什么好财， 你瞧， 不酒促财、 哎、 啊，把大家请来呢，是大家相连呢， 嗯， 相连还不行，还得请各位啊说个吉祥话， 哦， 接大家的吉言呢，明年的买卖呢更好。赚了大钱呢，忘不了大家的好处。 嗯，这吉祥话怎么说呢？ 佛龛上啊供着财神爷，点的有香有蜡。 嗯， 掌柜的一指那佛龛上的蜡烛啊，就说上了。 哦，怎么说？ 哎，咱们呢从凳子说起。 哦， 字头啊咬字眼儿。 哦， 一个印呢说一局。 哎，这有意思啊。那个字头咬着字尾，咬着尾巴来。 哎，对。这时候啊，那个蜡烛的芯儿啊， 嗯， 爆了那么一下。 哦， 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啊，邓化包喜。 嘿，真会找节骨眼啊。 哎呦，这掌柜的高兴 啊, 啊 举杯敬酒。 哦，这么、 好好一个邓化包喜 啊。那下边又该接着这个喜字说了。喜 那位说了，喜中三元。 哦，那元 元元满满， 满 满库的金银， 嘿， 明年掌柜的发大财呀！ 嘿，这个说到掌柜的心缝里去了、啊、 掌柜的高兴啊！ 嗯， 好，借你的吉言了，来来来，哈酒取财呀、啊！ 大家都开心啊！ 这饭馆旁边呢，是一家颜料铺。 哦，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回顾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啊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大上寿》。 您也爱唱吧？ 这我们一家子多爱唱啊， 怪不得了。 怎么了？ 那天我上您家去，一叫门，我嫂子唱着就出来了。 哦，她是怎么唱的？ 淅沥沥沥有把门开，哎，哗啦啦啦有把门开，哎，用手开开门来看呐，原来是吴秀才。哎， 哦，是您呐？ 我说我才来。 行了，您这来帮腔来了。 我嫂子一见我可就生了气了。 为什么呢？ 哟， 啊， 我怎么得罪你了？你怎么老没来呀？ 是啊，这怪您呐，不到家里去了。 我说不是最近我没钱吗？ 哎，要钱干什么？ 是我嫂子也是这么说呀。 啊， 不是，哟，哪回没钱不是我给你垫上 啊？ 给孩子们买糖吃啊？ 不，这不许吃零嘴。 我说那干嘛呢？ 您说我母亲呢？ 我嫂子说上房呢。哟，我说那赶快剁点小毛鱼把它叫下来吧。 哦，猫啊！ 不是，是上房了吗？ 嗨，在上房屋里呢。 我进屋这么一瞧，你妈要唱女起介。 哎，你妈才玉堂春呢。 那干嘛穿一身红啊？ 啊？哦，他这您说的，您是哪天去的？ 上月15啊。 嗨，那天是我母亲的好日子。 哦。你妈订婚呢？ 哎，是什么？哎，我母亲的生日。 哦，对了，老太太的寿诞。 哎， 她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呢。 是喜欢打盹儿。 我说干妈您好啊。 我妈说什么呢？ 你妈没理我。 哦，岁数大了，耳沉了。 这回我大点声。 对，惊动惊动他们。 我说干妈您好啊。 这回听见了， 可吓了我一跳啊！ 我妈怎么说的呢？这我妈是狗啊！ 老太太抱着小狗呢。 嗨，这是轰下去！ 你妈也醒了 啊！ 一瞧见我，可就乐了。 哦，是啊，我妈喜欢你嘛。 我长是谁呢？ 谁呀？ 感情是儿子 啊。 哎，机灵， 傻子， 占我便宜， 我吃亏了。 你来的正好。今儿个几门姑奶奶都来，你嫂子一个人啊忙不过来，你哥哥又不在家，你帮他忙和忙和吧啊！ 哎，对了，您多受累吧。 我说先别忙啊，我先得给您拜寿啊。 嗨，这一说就是。 不成啊，我把你妈扶了正。 这你怎么说话呢？ 不是，请他们坐正了。 哎， 我跪在地下给他们吧唧吧唧吧唧就磕了仨头。 哎哎哎，这怎么磕头吧唧吧唧的？ 这不磕在水上了吗？ 不是，去，我们家不淹水。 我一瞧你们那门上新贴了一副对联啊。 是啊，那是求人写的。 上联写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 哎，给我母亲上寿的。 上什么寿啊？人增寿，给人家别人增寿，没你妈什么事儿啊。 哟，对呀， 我给改了。 您怎么改的？ 给谁增寿啊？ 给我母亲呢。 还是的，人增寿改成娘增寿。给你妈增寿吗？天增岁月娘增寿。 对，好，改得好。 不过下联也得改，也得改一个字儿。 那您改吧。 上联这人字改娘了，下联这福字啊，改成爹字，念起来就好听了。 哦， 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我呀， 到了厨房一瞧，嫂子那儿正做寿面呢。 哦， 我说我打卤。 哎，这您拿手。 您说打什么卤？ 猪肉味汆。 太油腻了。 羊肉冬菇。 哎，太膻气也不好。我给你妈打一锅 什么卤？ 油和卤。 对，你妈吃蛐蛐啊？油炸素卤。 正这儿打卤呢，门口来了人了。 谁来了？ 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 嚯，都来了。 哎呦，可忙了我了 啊！ 我是搀着包袱提拉着孩子抱着姑奶奶。 嗨，他是你是搀着孩子抱着包袱提拉着姑奶奶。我也乱了我。 反正都进来了吧。 哎哎， 刚关上门呢，汽车喇叭响了。开门一瞧，一位女士， 嗯， 那新式的发型，新式的旗袍， 嗯， 新式的鼻子。 对，哎，嗨，哦，我明白了，老姑奶奶吧，是刚美过容，在想拍电影当明星的。 美的我都不认识了。我说您是哪公馆的小姐呀？ 哪公馆的？ 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哪公馆的？ 哪公馆的？ 陶公馆的。 嗨， 老妹妹不是嫁给陶先生了吗？ 是啊。 我这么一问，她可不乐意了。 啊， 哟， 嗯， 缺德， 嗯， 讨厌 啊。 讨厌的很， 嗯， 很讨厌。 不，你也够讨厌的了。 你忘了， 嗯， 小时候咱们在一块玩 啊， 过家家玩， 嗯， 你当新郎，我当新娘， 嗯， 我龙袍哥哥扶孝杆。 不去，我没跟你们玩过。 我说您先里边请吧。 啊，对，有什么话屋里说去。 这姐儿四个到了一块儿，可别提够多亲热了。 是吗？出嫁以后难得聚在一块儿。 大姑奶奶说，咱们今年上寿不比往年 啊， 给一人啊说几句吉祥话。 哦，那以什么为题呢？ 以所送的礼物为题。 谁先说？ 大姑奶奶出的主意，她先说。 哦，大姑奶奶送的什么寿礼？ 两只羊。 怎么说的呢？ 要， 嗯， 听我的， 听他的。 今日上寿两只羊， 嗯， 上面坐的是我娘， 啊， 今天吃了长寿面， 啊， 愿您福寿绵长。要， 啊， 福寿绵长。 哟，好，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您听听，哎， 大姑奶奶说完了，该二姑奶奶了 啊。二姑奶奶送的什么礼物啊？ 两只鸭子。 她怎么说的呢？ 要，听我的。 哎， 今日上寿两只鸭， 啊， 上面坐的是我妈。 不错。 今天吃了长寿面， 嗯， 愿您富贵荣华。要，富贵荣华。 哎，您听听，哎， 老太太高兴说：“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啊” 这该三姑奶奶了。 这三姑奶奶送的什么东西呀？ 两只鹅。 哦，都是活物。他怎么说的呢？ 要，听我的。 对，这都一个规矩啊。 今日上寿两只鹅， 嗯， 上面坐的有寿婆， 嗯， 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福寿三多。 要，福寿三多 啊。 我就知道嘛。 老太太高兴， 哎，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啊，你都会了， 哎，反正全一样嘛。 这该老姑奶奶了。 啊，老姑奶奶送的什么礼？ 两只鸡。 这好，我们家成了家禽市场了。这老姑奶奶怎么说的？ Hello， 听我的 啊！嘿呦，您瞧，还洋派感情。 今日上寿两只鸡，上面坐的阎婆惜 啊！这不像话，那是有寿的。 对，今天吃了长寿面，愿您寿与天齐 呀！寿与天齐是不是？ 你怎么了你？ 啊，怎么了？反正全一样嘛，干脆我就替你先说了嘛。 哎，这老姑奶奶外国留学，能跟他们一样吗？啊 啊，是啊。哎，对对对，他怎么说的呢？啊，这怎么了？ 他没留神踩包尾巴上了。 嘿嘿，这份巧劲儿的耶。 拜完了寿了，姐儿四个打小牌， 哎，美其名为叫抓抓寿。 哎，这会儿你们那个小儿子任雷锋 啊， 上了桌子了。 哦， 抱着那大胆瓶啊跳舞。 哦， 一不留神啪嚓扑通，哎呦哇， 这怎么了？ 抱着胆瓶从桌上摔下来了。 这去，您瞧瞧。哎， 胆瓶碎了不要紧呢，里头有一根烟袋也摔坏了。 哦，香妃竹的杆儿，翡翠嘴儿。 对呀。 哟，那是我母亲心爱之物啊。 听说是老太太的陪嫁呀。 可不是吗？ 好东西 啊。有年头了。 嗯，20多年了。 哎啊，什么呀？嗨，我都快40了。 我说的是后手了，这回陪嫁。 我什么？就这一回。 老太太一生气，给孩子屁股上就是2巴掌。 那该打吗？ 你们那孩子哭起来还真好听。 哦，怎么哭？ 啊， 行 啊， 这驴呀、啊！ 这孩子一哭，你太太沉不住气了。 这是母子连心吧？ 从厨房里头跑过来 啊， 往老太太面前一站， 就跪下了。 没有，他唱上了。 啊，唱什么呀？ 正在哎厨房哎来做菜呀，哎忽听那上房吵起来，原来是老太太呀，哎叫一声老太太你慢动手啊，哎孩子他年轻想不开，老太太不明白哟，哎哎孩子孩子哟，老太太不明白呀，哎 哎呦，是埋怨老太太不应该打孩子。 你妈一听气往上撞 啊 往后倒退了两步，一翻白眼儿， 避过气去了。 没有，摊也唱上了。听一有言来，哎，气死了咱儿媳妇儿说话哟，实在的太野蛮，摔折了我的烟袋呀，还说我不对呀。 啊， 一到了夜晚呢，我拿着什么来抽烟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蹦蹦蹦， 哪儿来的鼓啊？ 哪儿啊？你妈放撒屁！ 嗨，你别来嘛！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大上寿》。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啊和台湾相声界另一位前辈名家陈义安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云山雾罩》。听这名字，您也能猜到，这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群口相声《八马褂》。 这回啊，您二位帮我说一段。 对，咱们三人啊说一段。 不，这回我唱一段。 不，你唱什么呀？净俗套子，你还唱呢你？ 哎，这回我唱新鲜的。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不就太平歌词吗？ 不是那老调的，是新调的。 哎呦，成了，是您打算把大家伙都气跑了是不是？ 啊，我走了 啊。哎哎，你走没关系，走吧，我们俩说。 你也别说了 啊啊， 你也得跟我走。 我不走。 你不走？哎，把那皮鞋给我脱下来。 哎哎哎哎，走。 哎哎哎，二位、 哎、要皮鞋。 你要他皮鞋干什么呀？ 干嘛？他这双皮鞋是我的。 哦，这双皮鞋是他的吗？ 是。 那脱给人家吧。 哎，你干嘛呀？帮凶啊？ 什么帮凶啊？ 啊， 人家的皮鞋嘛，为什么不还给人家？ 他我不能给他呀。 为什么呀？ 他那 那他要当了呢？ 嗨，他当了你也甭管呢。 不是，那不是，你说那不不，你说那不成啊？他我给他呀，那我穿什么回家？ 那，哎，这什么话呀？ 啊， 我问问你，这双皮鞋是不是他的？是他的，给他。 这不错呀，这是他的。这哎，这我不是跟他手里拿的呀？ 跟谁手里借的呀？ 他妈。 啊？那也是他的呀。 哎，我不白穿呢。 哦，你拿过利钱。 嗨，哎，别看没拿过利钱呢，这可比利钱强啊。哦，这是这么回事儿。这有一天呢，我到他们家里去了，他不在家。 嗯， 他妈就跟我说了，说他呀说话云山雾罩的，没准儿又爱说大话，在外头呢常因为这怄气，回到家里来呢大家伙都遭殃。他妈呀嘱咐我，让我遇见这种事儿的时候呢，给解释解释，往圆了说。你看，正赶上呢，我那双鞋开战了，他妈就说了：“你把这双皮鞋你穿起好了，是这么借给我的呀，这比拿利钱强多了呀。” 哦，是这么回事 啊！ 哎，人家不白穿您这鞋呀，人家还帮着你打圆场呢。 那他不许我唱，还说把人都给气跑了。 哎，他好说好笑的。哎，你唱就唱吧。 他这么一闹，我都没兴趣唱了，还是说吧。 说可是说，你可别云山雾罩哦。 这什么话呀？什么云山雾罩啊？谁说的？ 那你就甭管了。 他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学问大，我说出话来他们不懂，净跟我抬杠。就拿昨儿个说吧。我一瞧这天儿啊，就知道要刮大风，我跟他们说了。哎，他们不信呐！哎，昨晚上是不是起风了吧？ 是有点风， 有点风，这风大了。您知道我们家那岩井吧？ 不错，靠南墙有口井啊。 啊，一宿的功夫，把它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啊？什么？ 哎，那井刮墙外头去了？ 没听说过。 你不信呐？哎，问他去。 能有这事吗？啊，一宿的功夫。风把井刮墙外头去了，啊？ 这像话吗？没这事。 你把鞋脱下来吧。 啊？哎，你不是不要了吗？ 那你为什么说没这事儿啊？不知道 我。哦，这是他说的 啊？是他说的？ 不能吧？是他说的吗？ 这还有错吗？ 啊，对， 对。 哎 啊，那你说说。 哎，您听着 啊， 他这井里有水啊。 废话， 这横是水浅，大概压不住这井了。 不像话，干井也刮不出去啊。 你说刮不出去是吧？他瞪着眼他就刮出去了吗？这 是他是怎么刮出去的？ 这你急什么嘛？你不是就问这井是怎么刮出去的吗？他是因为他们家那个墙太矮了 啊。多矮也刮不出去啊。 他们家那个不是砖墙， 土墙也一样啊， 是篱笆墙。对了，这篱笆墙你懂吧？ 怎么不懂啊？ 哎，懂就完了嘛。 什么完了 啊？这还没明白呢。 你说什么来着？ 他们那篱笆墙啊，那底下都烂了。这么一刮风呢，把这个篱笆墙啊刮到井里头来了。他您这么一瞧呢，就好像是把这个井啊给刮到外头去了。 是这么回事啊？ 这还你怎么不说清楚了？ 这我不是好抄劲儿吗？ 是你抄了劲儿了，都我让了远了。你瞧这一身汗干什么？ 他这人也死心眼儿， 这他也没你这么说话的。 这双皮鞋，哎，一个月你穿吧。我穿着紧。你的有功夫给我排排啊。好不好？ 嘿，有双皮鞋就有这个好处啊，明儿我也买两双搁着。 你说话可得留点神了啊。 我知道。我说的不错吧？这井是刮墙外头去了吧？ 这也没像你那么说法的。 这修理花好几千呢。花钱倒没关系啊，我向来拿钱不当钱， 当命。 当命，你是没常跟我一块走啊，出去哪回不是我请客呀？ 你反正没请过我。 哎，那天同着五六个朋友吃饭馆，一花就3000多，真不贵啊。 啊， 吃什么花3000多呀，还不贵呀、啊？ 哎，就冲飞进那只烤鸭子来也值啊！ 啊，飞进只鸭子来 啊， 烤鸭子。 我们进了饭馆一瞧啊，都满了。哎，上楼吧，冷气坏了，哎，可关着窗户呢。我把窗户打开，刚坐下就飞进一只烧鸭子来。哎，就落在桌上中间了，热烘烘的，还直流油呢。哎，我们几个人就把它给吃了。 哎，李先生，您等会儿吃吧。啊，这不像话呀！ 怎么不像话 啊？烧熟了的鸭子会飞呀？ 啊，你不信？问他去啊。 哦，他知道。 哎，他吃的最多呀。 哦，您知道吗？这烧鸭子飞上楼来这码事吗？ 啊啊！嗨，那不是笑话吗？这活鸭子它也飞不上来啊。哎，脱下来啊，脱下来啊！哎， 怎么？哎，你不是说我穿一个月吗？ 哎，一年也成啊！ 啊， 怎么吃烧鸭子这码事？哎，你忘了 啊？哦，你说那天吃烧鸭子呀？不错，有， 又有 啊？这这是有这么回事？他那天这哪天来着？ 前天。 哎，对，前天。对，前天他我们正说话呢，这鸭子就飞进来了。 嘿，你听得清楚了没有？他说的是烧鸭子 啊。是啊，这烧鸭子没翅膀啊。 对呀、啊、还没脑袋呢。 那不就得了吗？ 什么得了 啊？ 我说这烧鸭子它不能飞。 哎，你说它不能飞啊？ 啊， 嘿，它现在就飞来了吗？你怎么办呢？ 啊，我怎么办 啊？ 这不像话呀。 这不他你一听这就像话了 啊。 他这个这是个巧劲儿， 巧劲儿。 哎， 那怎么个巧劲儿？你说说。 哎，您见过这烧鸭子没有？ 废话，谁没见过呀？ 哎，对了，这个烤的时候您瞧见过吗？啊，这怎么个手续？这您都知道吗？ 不知道 啊。 我问你，它是怎么飞上去的？ 就是因为这个烤炉太热了。这鸭子不乐意，正好那厨子那么一开盖，他这么一个急劲儿就飞出来了。这您明白了吧？ 我更糊涂了。 怎么呢？ 啊，这鸭子杀过了啊，烤了半截了，又飞了。哎呀，难得呀，这皮鞋可是好好的穿呐，在意的给人家穿啊。 嘿，你这死心眼儿，这烤鸭子这还不是鸭子吗？ 鸭子是鸭子呀，没有脑袋就不能飞呀。 他是他是这么，哎呦，对了，他是这么回事 啊。 楼下出了点事儿。 出了什么事儿？ 他外送的一只烤鸭子，这小伙计呢用扁担钩啊勾住这鸭子头，骑自行车呢给人家送，刚一上车呀、啊、就碰了一个小孩。 哦， 这小伙计呢也摔下来了，一甩把这鸭子就甩上楼来了，这鸭头呢还挂在那钩子上，所以他说呀，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 哦，那是抡上来的。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哎，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 嘿，你真成 啊？这双鞋 3个月没关系，你穿吧。 哎，不，您要再买的时候买大一点好吧？我穿着得有点挤脚。 嘿，你瞧瞧。 哎，走了。走吧， 这就走啊！我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哎， 我们吃完了烧鸭子， 你这怎么还提这茬呢？ 哎，回家一宿没睡 啊。哦，撑着了。 不是啊，他吵得睡不着。 哦，打架了？ 不是，蛐蛐。 哦，那能有多大的声啊？ 哟，这声大了，我起来找找吧。 找找吧。 我到院里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在大门外头呢。 哦， 哎，到了门外头一听，嘟嘟嘟，在前街呢。 哦， 在前街又这么一听，嘟嘟嘟，哎，在山根底下呢。 嚯， 哎，到了山底下这么一听，嘟嘟嘟嘟， 嗯，又在哪儿呢？ 哎，就在这山根底下呢。 啊， 我拿镐头就刨啊， 嗯， 刨了半宿，哎，瞧见了。您说有多大？ 这蛐蛐儿， 哎，有一列观光号的火车那么长。 哦， 比火车可粗啊。 哦， 就那须呀、 啊， 跟那电线杆子似的。 嘿， 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哎呦，结果呢？ 结果弄个线儿拴回来吧。 啊， 哎，叫唤才好听呢。 可拴回来了。 哎，不信呐、啊？哎，你问他去 啊。啊，哦。